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多少事都不想，叹住。 听众朋友，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请听徐徐道来话北京，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 日下祭烟幽州城，历史残篇老北京，有个大杂院，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 有钱不住东南房，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 话。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 听徐德亮，徐徐道来，话北京。 大杂院里头，老北京的故事。最早认识梁实秋，是读鲁迅的《文学与出汗》。因为这个梁实秋啊讲了一句说文学有永久的人性，那就一下就成了鲁迅的匕首的目标了。后来呢，中学新版语文教材首次入选梁实秋的作品，即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但是在以前的文学史上，梁实秋啊曾被视作一个所谓反动文人。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学语文教材一直就没有梁实秋作品的一席之地。梁实秋先生啊，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那么今天呢，随着人们对梁实秋的重新评价，梁实秋先生，他在文学、艺术、学术这几点上的巨大的成就总算得到了肯定。梁实秋先生，他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那么您读过多少梁先生的文章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欢迎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讲讲北京人物梁实秋先生的故事。梁实秋先生对男人和女人都分析得极为透彻，他的雅舍小品中有他专门以男人和女人为题的散文，写的是轻松幽默，并且呢非常的辛辣讽刺。他是这么写男人的，说男人令人首先感到的印象就是脏。那当然，男人当中也不乏洗刷干净洁身自好的，甚至还有油头粉面衣冠楚楚的。但是大体来讲，男人消耗的肥皂和水的数量要比较的少一些。某一男校对于学生洗澡是强迫的，入狱签名每周计核，对于不曾入狱的初步惩罚是宣布姓名然后果断的处置，是定期强迫入狱并派员监督。那有些个男人呢，这西装裤尽管是挺直，但他的耳后脖根那是土壤肥沃，常常适于种麦子。袜子手绢呢也不知道随时洗涤，而是日积月累到处塞藏，等到无可使用的时候再从那一堆这个污垢的存货当中拣选出比较干净一点的去应急。有些个男人那手绢拿出来硬像是土灰面制的白果膏，黑乎乎的粘成一团，而且呢内容丰富。男人的一双脚多半好像是天然的具有泡菜梅干菜再加糖蒜的味道，所谓浊足万里流那是有道理的，因为一小盆水这是无济于事。但是多少男人就连这一盆水都舍不得用，叫怕伤元气。这两脚既然如此之脏，可是偏偏有些个逐臭之夫呢喜欢在脚上藏污纳垢的地方啊反复的挖掘，然后再闻闻手指头引以为乐。 哎，你看梁实秋先生写的这个男人挺让人拍案叫绝的，但是他写女人怎么样呢？他是这么写的，他说有人说呀，女人喜欢说谎，假如女人所捏撰的故事，就是编的故事，能够抽取版税，那就很容易致富了。可这问题在什么叫做说谎？要是运用小小的机智，打破眼前小小的窘境，获得精神上小小的胜利，因而牺牲一点点真理，这也可以算是说谎。那么女人却是比较的富于说谎的天才。有具体的例证，你没有陪过女人买东西吗？尤其是买衣料，她从不干干脆脆的说要什么衣，要买什么料，准备出多少钱，她必定要东挑西拣，翻天覆地，同时呢口中是念念有词，不是嫌这料子太薄，就是怪那匹料子花样太旧，那这个不禁洗，那个不禁晒，这个缩头大，那个门面窄，哎呦，批评的人家一文不值。其实满不是这么回事儿，他呢只是嫌价码太贵而已，如果价钱够便宜，那缺点全不成问题，而且本来不要买的也要买起来。梁实秋先生的文风是干练幽默洒脱，这是和他当年在清华大学的学习不无关系。五四运动平息之后啊，梁实秋开始了他真正的文学之路，他开办了小说研究社，结识了与他相知一生的好友闻一多，也开始了笔谈论战。他挑战的可不仅有文学青年，更有胡适这样的文学前辈。那他是怎么开始组织社团的呢？他又是怎么跟闻一多产生的真挚情谊的呢？还是请您听徐德亮给您徐徐道来。 来吧，您就再听哦，北京城里头您老看看，天坛地坛白云观，西山景山万寿山，北海故宫博物院，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高粱赶水把老龙王来， 请徐德亮徐徐道来。话北京， 北京的故事。梁实秋在心理冲动的驱使下就开始了文学的生涯，首先啊就是文学批评的生涯。哎，在清华园里边呢，当时是五四运动这个风潮刚刚平息，忽而就出现了一个叫小说研究社的小团体，说现在话就是有点啊学生社团这意思。它是由梁实秋与顾一桥等六个在校生发起的，在校园里呢，他们设法弄到一间没人住的学生宿舍做会址，公然堂而皇之的开展了各种活动，最后的实际成绩是出版了一本短篇小说作法。其实啊，组织团体从事各项活动，梁实秋是早有打算的，在这之前他就跟几个喜欢书法的同学组织过一个小团体，专门以练习书法相号召。那么一直暗中关注儿子成长的梁贤熙先生，在关键时刻也是出资帮助，还为他们这个团体呢起了个名字叫清华戏墨社，就是拿这个写字当玩，戏墨嘛，游戏笔墨这意思。梁实秋那个时候分外的勤奋啊，七点钟啊打起床钟，我六点钟就盥洗完毕，天蒙蒙亮我就跟几位同学走进自修社，正襟危坐啊，磨墨伸纸，如是者二年呢不分寒暑从未间断。像什么张骞碑呀、白石神君碑呀、孔宙碑呀、曹全碑呀，全都经过细心的临摹和揣摩。包世臣的一周双集、康有为的广一周双集也都被他读成了断烂残篇。由清华戏墨社而小说研究社，不但反映出这班年轻人在事业上兴趣的转变，同时呢更表明他们啊对与人生联系更密切的问题开始关注起来了。这一点上啊应该说呀 他们同当时的什么文学研究会呀、什么创造社这些个社团的成员们是完全一致的。而小说研究社在成立的时间上呢，还要大大的早于新文学运动中的这两个著名的社团。随后不久，比梁实秋早两年进入清华的闻一多的加入，给小说研究社增添了活力，文学成了他们致力的核心事业。所以后来呢，干脆接受了闻一多的建议，将社名改为清华文学社。此后呢，梁实秋跟闻一多保持了终生的友谊。正是这种啊共同的志趣、共同的追求奠定了基础。在热切的参与意识的驱使下，这个梁实秋首先对新诗的创作发了言，那也是他同闻一多的第一次成功的合作。对于诞生于新文学运动中的新诗，梁实秋与闻一多的看法是相同而且坚定的，他们是无条件的拥护诗歌革命，对新诗的诞生表现出无比的热情啊。但他们同时呢，又很重视诗之为诗的基本条件。就不能是这反正我胡写两句我就是诗了啊，今天天真美，我们这大家一块干活，工作很积极啊，特别好，我们就高高兴兴的回家了，这不是诗。曾经有一段时间这也叫诗，这不成。他们在当时认为，既然是诗，就得有诗的艺术、诗的想象、诗的感情。在诗歌的王国中，宁可多一点贵族精神，万万不可提倡什么平民风格。根据这种标准，他们激赏推崇的就是郭沫若当时的女神。女神同时产生了几部诗集啊，当时这新文化运动嘛，蓬勃发展嘛，但是其他那几个诗集都被他们批评，连胡适先生《长试集》、康白卿的《草儿》、俞平伯的《冬夜》都认为不好。他们认为像胡适这个人力车夫，人力车夫车来如飞，俞平伯的《被窝暖暖的》、《人儿远远的》，康白卿《齐呀齐呀红黄蓝白黑的齐呀》，什么如厕是早起后第一件大事之类的诗句啊，太恶俗不堪，这根本就不可入诗。后来也有好些个写诗就真没法说，这根本就不配入诗的，他愣非告诉是诗，那怎么办呢？反正基于如上的认识，梁实秋和闻一多决心说出自己的心里话。他们各自宅定了一个靶子，相继写出了《草儿评论》和《冬夜评论》两篇长文。闻一多的《冬夜评论》写出以后，曾寄给孙福元主编的《晨报》副刊，但是啊，这个稿子寄出以后，很久很久的没有人答复，又给写信说：“你要是不登我这个，你给我退稿。”这也没回音。好多文学青年都有过这个经历，连我也有过，当年也是写信投稿啊，文学杂志什么报纸，有时候还真发表，有时候反正就您流入大海，没机会退稿，人好多少稿件退不了，没时间退。反正当时梁实秋、闻一多敏感的心灵受到了重大的刺激，越发感到有公开发言的必要啊，这就叫掌握话语权。这个时候呢，又是梁实秋的父亲梁先熙先生伸出了援助之手，他慷慨解囊，拿出100元送给两位年轻人，使得他们顺利地把自己洋洋40000字合称为《冬夜草儿评论》的著作出版发行。后来呢，这本书就成了清华文学社丛书的第一种。到了1922年夏，梁实秋共创作了《荷花池畔》《红河之魂》《题梦笔生花图》《落英》《春天的图画》《冷淡》《绿珠之死》等30多首新诗。他自己也分外看重这种精神产品，细心的编定为一集，即提名为《荷花池畔》。此后呢，又陆续创作了《送一多有美》《答一多》《小河》《杏儿》《秋月》《旧居》《对情》等，也全都充实在集子里。最早对《荷花池畔》做出反应的就是闻一多。这个时候呢，他的第一部诗集《红烛》也正好编定。 热诚坦荡的诗人呢，自期很高。写出一局一诗以后，他曾经得意地对人说：“说我于病中作一局一首，请同俞平伯的局比比看。就我这诗，我是病里写的，状态不好写的，你跟俞平伯那诗比比。”啊，当时就等于是，自视甚高的意思吧。但是对于荷花池畔，他表现出空前的热忱。啊，他觉得只有这部诗集啊，才足以同他自己的《红烛》旗鼓相当。可是呢，当闻一多在美国连荷花池畔的封面和序言全都设计写作一毕寄回国内的时候，梁实秋啊最终取消了出版诗集的计划。那为什么？梁实秋个人始终也没说原因，到底是不想为，还是不屑为，或者是志趣改变，到今天啊已经很难解释了。但是毫无疑问的是，这个举动给新诗创作界留下了一个莫大的遗憾呢。当初闻一多与梁实秋雄心勃勃以振兴诗坛自期，决心要和为他们由衷敬佩的创造社诸君子决一高低。而现在呢，其中一位半途撒手，这让闻一多呀确实有点心灰意冷，是倍感寂寞。他是充分相信梁实秋的诗歌才华的，他明白梁实秋最终放弃荷花池畔，将使中国的新诗坛失去一位风格别具的优秀诗人。眼看一切已都不可挽回，他只能发出凄切的哀鸣。荷花池畔千呼万唤还不肯出来，我也没有法子，但红烛恐怕要叹着唇亡齿寒之苦吧。失去的往往会让人弥觉珍贵。日后呢，文坛上有那么多人凭借着发表几十首诗歌，出版过一部诗集，这一辈子就顶上了著名诗人的帽子。而在新诗的拓荒期，同样写出过几十首新诗的梁实秋却心甘情愿地放弃了这顶桂冠。而今不管罗列多少诗集都不会有荷花池畔，不管罗列多少诗人都不会有梁实秋。无论如何，这是一件多少令人抱憾的事儿。梁实秋同闻一多与后来的胡适之等一块组成了新乐派，视胡适为团体中的老大哥，对他是尊崇有加。尤其是梁实秋终生视胡适为师长，只弟子里很是恭敬，但是他对胡适的白话诗颇有微词。为此呢，他还不惜和闻一多一起和远在上海的创造社交往甚密，创造社的成员郭沫若、田汉都跟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到了1923年初秋，梁实秋在清华毕业，打点行装远赴美国留学。在上海逗留期间呢，他跟创造社的友谊啊算是达到了顶点。大约一周的时间，梁实秋与创造社的诸君子是朝夕相处，彼此坦诚相待，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令梁实秋十分激动的一幕，就是有一天呢，他找郁达夫一同去到民后南里拜访郭沫若，陪客中呢还有与郭沫若同住的程仿吾。在谈话期间啊，他说起自己患有甲状腺肿。学医出身的郭沫若就说：“哎，我是医生，我给你看看。”结果又是翻书，又是查资料，又是诊查，又是详细的判断，力劝梁实秋到美国以后要抓紧的治疗啊。那天他们相谈了很久，到中午的时候呢又坚持留他吃午饭，虽然不免清苦，但是梁实秋吃得很尽兴，身为朋友能以诚相待而激动万分。到了晚上，大家还邀请梁实秋到汇宾楼会饮。由于这次有书店老板儿子跟着会账，几个人也就乐得大大的慷慨一番。梁实秋记得那天晚上他放开酒量痛饮，结果喝的是酩酊大醉啊。 徐徐大来话北京，京腔京韵字多情，感受新派京味文化， 听徐德亮徐徐到来 话北京。 徐徐到来话北京，北京人物北京情。大家好，我是徐德亮。今天呢我们要说的就是北京人物梁实秋先生的故事。 1932年8月的一天，清华学校60多名鬼害级的同学，在上海浦东的码头上登上了美国的远洋客轮杰克逊号。临行以前呢，学校里发给他们每人400元的制装费，那一个一个穿的西服革履，很整齐。但即将远离故国呀，他们的心情都很沉重。比起其他的同学，梁实秋呢还有一层更多的收获，就是在船上他先后结识了两位燕京大学毕业的这个学生，一个是许地山，一个是冰心。他从前在小说月报上早就拜读过许地山的《坠网捞珠》《空山灵雨》，印象特别深呢。他说他具有独特的格调与感人的力量，如今亲眼见到他本人的风范，更加增加了他对许地山的好感。他总体的感觉呢，许地山仪表颇为不凡，蓬松着头发，突出的大眼睛，一小撮山羊胡子，八字脚，未开言先咯咯的笑。和他接近以后啊，发现他为人敦厚热情，极富风趣。那么冰心呢，就是许地山给梁实秋介绍的。两个人初次见面的时候，梁实秋啊有点发窘。原来在这之前呀，他读过冰心的诗集《繁星与春水》，很不以为然。后来呢，在《创造周报》上著文批评，而且批评的相当严酷，说这个冰心女士只是当代的小说作者之一，在诗的花园里恐怕难于成长成葳蕤的花丛，难于结出硕大的果实。就是他这写诗不成，说白了就是说我从《繁星与春水》里认识的冰心女士是一位冰冷到零度以下的女作家，最终断然以为繁星春水这种题材在诗国里面是终归不能登大雅之堂的。这样的诗最容易做，把捉到的一个似是而非的诗意，选几个美丽的字句调度一番就成一首，哎，寻机越句的就成为一集。总结一句，冰心女士是个散文作家，小说作家，不适于写诗，繁星春水的题材不值得仿效。而且他还从根本上否认了冰心的写诗的才能。那他在这船上认识了冰心，这怎么办呢？而且这时间这得几个月呀，同吃共睡的，这多尴尬呀。还有什么样的故事啊？咱们呀下回再说。 音节跃动，描绘市井风情，声腔抑扬，勾勒精华美景，弹板丝弦，韵律悠扬。听徐德亮演唱《北京小曲儿》。 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大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下边就到了北京小曲儿了。今天呢，咱们来听一段令，就是秋景这个插曲啊，带一个架竹桃这个曲牌，最后呢由三弦伴奏李建初老师给我伴奏，我给您唱这段令，秋带架竹桃。徐德亮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黄昏写得残妆罢，窗外西风浪淘沙，听叫声一阵一阵，细雨下。 看见背后的每一次，持守专注。易方达基金经理齐和，9月15日，齐和力作匠心呈现背后的故事。上支付宝搜齐和。市场有风险，基金投资需谨慎。 放飞灵感，